副學士畢業啦，咁跟住然之後升唔到大學，呢啲唔緊要嘅，呢啲唔緊要，中學畢業都唔緊要。咁跟住然之後就接受唔到30蚊個鐘嘅一份工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去自己創業啦，咁跟住做咗街頭擺檔寄信啦嗰啲咁樣。咁跟住然之後佢就話啊，你都即係有好多即係嗰個講法就係即係俗世嘅框框。喺度講緊就係話譬如佢屋企有啲佢媽媽都反對佢，就係話啊，點解你唔去 好好地搵份工 搵份工呢嗰啲咁樣。咁跟住佢有少少個意思啦，即係雖然冇咁嘅大威曲，有意思就係咁樣營營役役咁樣，點解唔可以俾時間我追尋我嘅夢想呢咁樣。但係 honestly 我真係睇唔到你嘅夢想係乜嘢。 嗯，咪佢創業囉。 咪大創業，你 創業其實唔係夢想， 創業你係為咩先？即係嗰個係发达是咩梦想？发达是个梦想，咁、你要做先得噶嘛？即系系 佢哋好想 skip 咗做嗰一 part。咁你屌，其实我又咁睇，你当你开咗间铺头嘅时候，其实仲捻营业，因为你根本连假你都唔捻敢请。 唔系，我哋即系我哋再慢慢去讲嘅。唔系，即系我意思系你冇一样想做嘅嘢。你只是有些你不想做的事，你就是不想打工而已，你就是不想有老闆， 不想辛苦，不想關注自己。 其實 不計辛不辛苦，即是可能他都很辛苦的，這樣他每天就搬 來快樂。不是，我意思是不想朝九晚五，很有 想 回 office 做生意很辛苦。 是的，但同埋那個即是又即是你容許我即是比較 mean 咁講，那個邊是生意來的，那個邊是一個生意來的。同埋你看不到他想做什麼嘛，我想做這件事是想做些什麼，我為什麼要做，我為什麼要搞要時報，我為什麼要出本雜誌，我或者是我為什麼要搞個室內沙灘，咁樣室內沙灘不要計了。即係我點解要搞個點樣搞個乜嘢中心咁樣，或者我點解要做呢個咁樣嘅手做乜乜咁樣 皮繩 咁樣，即係唔係嗰個室內沙灘個節目都有講嘅，有個人做手做番簡嗰啲咁樣。點解你要？點解你覺得要做？點解你覺得你有條件做？點解你覺得有能力做？其實嗰個寄信嗰個又係其實同室內沙灘嗰樣嘢差唔多，就係、是、喂，你只不過揀用門檻低嘅嘢嚟做啫嘛。你只不過揀用冇門檻嘅嘢嚟做啫嘛。嗰樣嘢係我今日唔係想講創意嗰個問題啦，唔係想講創業嗰個創意嘅問題啦。好啦，你個夢想純粹係做老闆咁樣，咁你都認真去做老闆啦。咁但係譬如好似佢有個機會，佢個節目拍到有個機會，佢話有個業主肯一蚊租個鋪位出嚟，跟住俾啲人俾後生仔試下創業， 就 要做飲食業咁樣，咁跟住去視察啦，跟住同個 friend 一齊去睇嗰啲咁樣，跟住左諗右諗左度度，一蚊租金就唔係撚諗啦，屌你！ 唔係佢仲要先，佢仲要喺度話，我又唔識裝修，唔知點樣揾啲人翻嚟， 跟住我又點樣做咧？咁 又未做過管理， 唔係咁咪證明你嘅夢想唔係做老闆咯？即係當嗰件事你冇投入過努力嘅時候，你點能夠將佢稱之為夢想啊？你冇嘗試過想思考一件事，喂，如果你好啦，即係嗰個邏輯好撚簡單，有個人揾個交鋪頭出嚟，佢話一蚊租，打電話做飲食業。如果你對嗰樣嘢係我唔做飲食業嘅，咁你就唔會睇啦，係咪先？ 都會睇， 你都去睇喎。咁即係你心喐喐，你即係你覺得呢樣嘢都可以做嘅。好啦，你要去做一樣嘢，你覺得可以做，但你對嗰樣嘢係完全唔撚知嘅。你稍微一啲 study 都冇嘅，喂，咁嗰個又唔係你嘅夢想啦。即係你根本連做你去爭取你嘅夢想去起跑嘅 ready 都冇啊。咁你唔好空談夢想啦，即係好大對比。我睇呢個節目咧，我自己就個心好唔舒服嘅，即係。譬如嘗試咗個比較，就係話啊，揾一個係為夢想而奮鬥嘅人， 一個就係 好實際啊。總之冇嘅都係為第一桶金嘅啫，嗰啲咁樣，咁係由中二開始就已經開始巴結啲軍官，唱團結就是力量噶啦，咁樣好清楚自己條路嘅，但係做啲嘢咧就好似特登講到建制派似乎係唔正當嗰啲咁樣嘅，即係嘗試去做呢個比較出嚟。香港咧而家就係出現嘅情況就係咁樣，係做壞事嘅人努力， 係 點解得做壞？係啦，跟住然之後咧，稍微有啲即係有啲唔去做壞事嘅人咧，就咩都唔做嘅。佢唔做壞事，佢對世界 好事都唔做。 佢對世界最大貢獻就係佢唔做壞事，但佢又唔努力做好事嘅。 咁即係我即係呢個咁樣係比較過分嘅說法啦。我唔係想話佢嗰個拎係一個 唔係，因為我見到咧，我睇嗰幕咧，我見到自己最覺得最應該批評嘅就係、是，喂，人哋已經一蚊租俾你啦，你又諗下做飲食業，佢就走去對面街揾個阿伯，就問個阿伯：喂，阿伯，你覺得我喺對面開、 那個、港台做佢嘅？ 嗰、那個港台逼佢， 唔係即係叫佢問啊嘛。但係你喺嗰條玻璃，即係嗰條街係成條街係即係做啲建築嘅。 港台叫佢問嘅，但係如果俾咗我，屌我唔夠啦， 係咪？唔係你去到嘅時候，你問個阿伯，我哋覺得。講到去開咖啡有冇得搞？阿伯話：誒咁啊難搞啲咯。 阿伯連咖啡都未撚去過啦。 係啦，佢都唔知講你賣咩啡，屌你老母！無端端個賣啡咁，你都飛 咖啡店啊？ 你啡睇咩啊？呢個賣啡我有冇做？我賣啡難啲啊！呢 個黃牛啦，你賣演唱會啦，賣演唱會有得賣。 唔係即係我即係譬如。即係在座咁多位啦，我諗阿泰嘅人生規劃比較做得好啲㗎啦，你又有最穩定嘅工作，雖然真係唔穩定， 穩定嘅工作你唔好抹黑我而家， 你又自己創業㗎啦，係咪啊？你而家都算係，你而家都算 我有份穩定嘅工作， 你都人生穩定啦，而家 我咪高 你而家咪 freelance 㗎， 唔係 part time 嚟嘅， 你而家 part time 嚟嘅，但係即係你圍個數啦嗰啲咁樣，即係唔係我好明白嗰個心態，我明白嗰個唔想打工嗰個心態，但係好多。年轻人都有呢个心态，但系你要知道自己想要乜嘢，你唔可以陷入一个状况，就系你净系知道自己唔想要乜嘢，你唔知道自己想要乜嘢，同埋想要唔系净系得个想字，即系譬如我睇到嗰个诶，嗰个第一个后生仔，嗰个阿力。我系睇唔到你想要乜嘢，你话你想创业，我睇唔到你想创业咯。咁即係當然啦，我而家開始我都成日提醒自己唔好咁老屎忽啦，但我今日即係都好老屎忽嘅角度去講，雖然我冇乜資格話你嘅，我係冇乜資格話你，我人生都好冇規劃，我呢世人都未能搵個工，我一次都未能求過職，我從來三十幾上從來未試過搵工， 求職信都未遞過， 冇啊！我從來未試過見工，未試過未。屌我做啲嘢都係求其有人搵我，我咪做咯嗰啲咁樣，跟住俾人介紹咪做咯， 包括搵老婆都係可能。 但找老婆不是，我老婆自己找的，工我就一生人都没找过，那我都不是一个好有，我都不是一个好有人生规划的人，那你不要吵啦，屌你老母， 在 画面上，屌你老母，这个即是香港的政党就是这样，四个人坐在做节目都分了小圈子出来， 不是你说起你求婚，他说你有求婚。 屌鳩你！ 追求有追求， 你認真啲， 你要自己，你但你去做一件事，你要做一件事，你都要清楚自己點解去做，點樣去做。但你睇到佢冇噶嘛？即係譬如我覺得佢即係佢嘗試去訪問佢屋企人啦，跟住然之後個爸支持，阿媽唔支持，即係嘗試做一個現實嘅即係一啲好 有個分析啦。 有即係好似即係追尋夢想嘅人一定要你做呢啲古仔一定係噶嘛？你追尋夢想一定要有啲挫折啊嘛，有啲現實嘅打擊啊嘛。我覺得我唔係打擊嚟喎，你聽下佢媽講咩？ 阿 Nick 父母对他创业梦想的看法南辕北辙，爸爸倾向支持，妈妈就大力反对。 我觉得做嘢成日都即系好唔实际啊，咁样 就唔系都系有创意有梦想嘅，系好事嚟嘅。 梦想还梦想，唔系卫生之道嚟嘅呢个。系理想还理想，唔实际。 可能开铺发开集团咧， 嗰啲都唔开 打败李嘉诚啊，咁样。 你可以攞假期同埋你個夜晚去做呢樣嘢啊，但係咧正職你一定要揾一份維持，你一個人啊要維持生計噶嘛，唔係而家就有父母照顧你，你可以將呢兩三年擺喺嗰度做，睇做唔做到成績，但係之後咧你一定係自己照顧自己噶啦，係嘛？啲收勢。 即係係咯，你聽下阿媽講。 慈母嚟嘅真 係，係咪先？你聽下阿媽講咩？系，即系，同埋系，即系你讲啦，你讲 你个分析出嚟 啦。唔系，头先即系佢妈妈就话，即系最紧要咧，即系有梦想啊，都系好事嘅。不过最紧要维持到生计，即系可以嘅话，就先搵份工维持生计先。咁啊，即系再搞自己梦想。跟住我见到就是，个背后意思即系话佢仲使紧阿爸阿妈钱咁、啊、样。 系咯，即系我真系睇唔到佢梦想，我睇唔到佢梦想，我同室内沙滩有乜分别啫？ 唔系，但系我头先见 佢，真系好笑啲。 我见佢其实回阿妈嗰句咧，就话我咩打工啊，搵打工点样可以，我要打败李嘉诚啊嗰啲。 即系佢话你唔俾我第时做成一个集团嘅咩？ 佢跟住唔系我好惊佢跟住拎佢发脾气，点解你唔俾我搞干细胞咧？ 唔系，即系我觉得嘅就系佢觉得好不满，佢觉得其实真系喂。我唔应该系喺而家咁嘅位置嘅，我应该系做老细嘅，要打败李嘉诚。但系实际上嘅就系、是，喂，你而家我唔好讲方法啦，我唔好话你要成功你嘅梦想法。我喺成个即系呢一集里面咧，第一节咧， 我是看不到究竟他那個夢想會是什麼，即是你連自己其實追求什麼你都 目標目的是 不是純粹不是純粹做老闆， 純粹想做老闆，不是純粹不想打工， 純粹是不想打工， 純粹不想做打工仔。 對比兩 你是不是這樣的人 來的？我不想是的，我不想是的。 你有沒有打過工的？你 我有打過工。 你有打過工的？ 我有做過 NGO， 我有做過很多東西的。 那咁你跟住你點？ 有冇做幹細胞？ 咁你跟住你點樣創業咧？ 跟住我點樣創業？跟住咪攞錢出嚟創業咯。 太多錢啦！大堆錢， 佢冇講攞邊個啲錢出嚟創業啊？ 誒，我有老公錫你又妒忌我咁。 咁我哋三個冇。 唔係，咁其實係真係有啲嘢你諗咗，你係想做，你係想改變一啲嘢噶嘛？咁當我做嘅嘢，其實我係覺得，喂，好多屋村小朋友佢哋係冇 public speaking 嘅 skills 嘅，我想去幫佢哋改變呢一樣嘢，而我要通過我開一間補習社嚟做到呢一件事，咁呢一個係我嘅目標嚟噶嘛，咁我係有諗過有嘢噶嘛，咁但係呢條仔佢首先第一樣嘢最撚慘嘅就係佢冇 determination， 屌你老味，真係擺到明你老母可以咁樣揞你嘅，即係你懶啦，唔好撚講咁多啦，又唔見我老母嚟走係嚟揞下我，咁即係。第一樣嘢就係你首先冇 determination 啦，同埋你睇翻兩個人嘅比較，你比較一下呢一條仔同埋第三條仔，即係頭先我哋話佢建制嗰條仔。喂，但係你唔好話咩喎，起碼人哋即係我咁樣睇翻嘅時候，當建制嗰條仔佢起碼佢係有諗過，佢有按部就班，佢有 plan 到自己，佢唔需要靠。即係佢係拉攏關係咯，但係佢起碼佢有為 個關係都係佢自己拉攏啦。 佢都係自己拉攏啊！但係你連人哋俾個機會，你掉個一蚊鋪俾你，你都唔撚夠膽做喎、啊！你 叻過梁全恩㗎啦！ 即係你，我唔識點樣去話佢，但係佢總之係連將一件夢，即係佢講到咁撚大啦，佢話佢嗰個係佢嘅夢想啦。但係佢你夢想你都要變成 execution 㗎嘛，你都要行，你都要。變成可以執行呢一件事嘅能力㗎嘛，咁但係你連將佢斬件斬細件點樣去達至你嘅夢想，可能你話、哎、我就係要我嘅夢想就係要幫人哋保存佢嘅回憶，就係、是、要達將未來嘅信件帶俾佢哋，都可以係你嘅夢想㗎，咁但係你係冇執行力㗎嘛，你係幼撚字，你係覺得自己你係覺得自己我諗下屌你老母點解我唔可以變你家成啊， 唔係不過我自己覺得呢，因為我每年呢我教嗰啲學生，我有一堂我都会问下我哋，其实有冇一啲嘢系想做的，即系唔好讲梦想。你喺你而家譬如大学，你有咁多时间你想做。其实近啲我四年啦，我四五年啦，我近啲两三年咧上堂问呢啲题目，一问呢啲同学咧，佢系呆咗坐下咗喺度。 嗯， 即系对佢嚟讲就系佢已经佢冇谂过吓、啊。你问我咩唔想做，我唔系你问我咩想做，我唔想做我谂得多。你问我咩想做，佢就即刻呆咗坐下。 可能你学生唔想话俾你知啫，屌你！ 唔系噶， 听你节目讲 系 啊，唔系啱啱头啱啱头一两年咧，其实系有嘅，系有嘅。即但是你話啲一近係去同你講啊咩想做讀好啲書咯，攞高啲成績，揾份好啲嘅工咯，咁即你都咁都最少有個答案啦。 嗯、 但係實際上你問佢有咩想做，佢嚇唔知喎。你問佢最近玩啲咩咧，咁都係唔知道。咁但係我覺得唔係佢哋嘅問題，而係其實個教育裏面出咗事。 嗯， 唔係我俾少意見香港嘅年輕人啦、啊，嗰啲咁樣。即雖然係譬如創業，好似講咗好型咁樣，咁但係頭先 Emma 講咗一個嗱，知唔知辛唔辛苦？嗱，我唔會討論邊樣嘢辛苦嘅問題、嗯，做人就係辛鳩苦噶啦。屌、 啊、 你老尾，做人 你唔好做人啦，咁係 做人幾時都係辛苦噶啦。屌你係你喺個呢個坐過啲下先，你即係你人在六道中係咪先？你有業障你先會做人 嘅，你仲喺香港添？ 你做 你係人喺大陸噶啦， 你在六道中，你有業障啊嘛，本身就係、 是、咁玩嘅。 係啦，咁你玩即係你唔好計啲辛唔辛苦。呢、這個世界做乜撚嘢辛苦？有時我覺得玩都好撚辛苦，你同人打拳幾撚辛苦？你同人打拳打到我今日成個人撇曬咁樣。好啦，我想講 你仲研究。下勾拳打何俊仁的问题 是啊 青蛙跳跃 上勾拳打勾拳上勾拳 勾咩 上勾啊上勾啊你咪上勾拳打何俊仁喎 都未到下爬 嘅啱啱打到佢条头发Emma 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oint 就是呢我成日都强调其实我在金钱书里面都有写过就是其实呢不要看到自己的 idea 那么大、 嗯、 不要看到自己啊这个世界最紧紧要就是屌你 有条条 讲想法有条条执行力是很重要的、 嗯、 执行力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来的即是没有执行力呢即是其实 創意呢啲好廉價嘅，即係容許我咁講、 嗯， 周圍都係創意，點會你有 我？周街都 係橋，我有創意，點解你會俾人哋有創意咧？你諗到嘅嘢好多人都諗到嘅，其實、嗯、即係你執唔執行到咧，就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環節嚟嘅。即係當然都鼓勵創業啦，但係創業唔係淨係即係啊，我諗到就得啦咁樣，跟完之後俾人做啦咁樣。所以佢哋嗰兩個人都幾現實啊，去到嗰個鋪頭時候，跟完之後啊，裝修都唔知係邊個做， 唔知啲咩嚟， 即係上網揾個暴龍嘅，一去到要自己做就賴啦。 喂，揾啊，我唔識呢啲嘢， 我翻去玩 SimCity。 喂，所以其實我知好多年輕人，你都會覺得就係話，出去打工。受氣啊！尤其是臨畢業嗰陣咧，屌又要聽老細講嗰啲咁樣咧，即係喺扭扭令令，人人都唔中意打工，但係人真係要打工嘅。 嗯， 其實即係你真係要 你要學習嗰種執行力，你到底喺一間公司入邊係點樣營運，你都未去接觸過，你講咩自己做老細？即係唔係個個天生都係一個天才，做生意嘅奇才，個個都馬雲咩？屌你！ 係啊，同埋即係有啲嘢係即係係咪一定要打工呢、這個都其次、 嗯， 但係你一定要揾個方法。你要揾個方法去學習，同埋就係你要有一樣嘢好重要，你要知道自己能夠做到乜嘢、 嗯， 或者你要好清楚自己係知道自己係做唔到乜嘢，然之後你要諗方法令到自己做到嗰樣嘢。如果唔係嘅話，講咩都冇意思嘅。即係我講，淨你最後唔好淪為一個就係話我有啲嘢我唔想做，我唔想做，跟住然之後。就係咯，就咁咯。咁呢個世界都唔鼓勵創造嘅，咁你屌鳩你 個社會對我唔好， 屌你老尾，屌你老尾，咁就真係會淪為一個粉青噶啦。 唔係，同埋始終有一樣嘢，佢哋好多咧係擺唔脱嘅，就譬如話嚇、啊，你叫我副學士畢業出嚟，走去做啡粉啊， 咪諗下都唔知係咪港台 麥當勞啊， 諗下都唔知係咪港台特登揀 嘅， 揀咗咁撚上進嘅建制派，跟住揀一個咁樣嘅所謂嘅創業者。 但係佢覺得佢唔係我，但係我喺嗰個片段，我覺得佢自己覺得已經好上進，即係佢得自己 唔 係、 啊、你不如訪問 Emma 啦，屌你老尾！如果你講創業，點解你唔訪問 Emma？ 十四歲喎、 啊，或者訪問 十四歲就帶桶金， 或者訪問 Christine 啊嗰啲咁樣，即係佢大家都自己即係都你唔。即係你可以唔去，你可以唔去做工、 嗯， 你可以做自己嘅事。即係大家會覺得諗到好多嘢、嗯，啊好自由啊，賺翻。即係香港好多創業嘅問題，其實之前我笑死朕講渣渣圈都講過，香港好多創業嘅問題，渣圈圈都講過嗰個問題就係、是、香港好多人創業，點解創業到咁交流呢？就係、是、因為佢哋只係抱住一個心態，就係、是、 我 唔 想 打工，跟住我就做一壇嘢出嚟，等嗰嚿嘢可以出一份糧俾自己。 嗯、 喂，你咁樣做出嚟就一定窩火。做出嚟一定窩火，因為你第一嗰件事就一定係冇遠景嘅嗰樣嘢，一定係屌咁啊，喺度計呢啲咁嘅數咯，嗰啲咁嘅一人50蚊一封一封，咁又屌你咩行過見得意咁一日夠30個嗰啲咁樣，咁啊死火啦大佬！ 你邊度夠人哋？ 一日100蚊，30日都有30000蚊啦。 人哋計嚟計去就2.5一個同收埋， 係啦，我呢啲就係生意啦。 系咯， 呢啲就係生意，呢啲就係有執行力。 加條皮繩，加個袋，咁就哇賺到撲街啦！ 唔係咩叫工黨啊？唔係咩叫工黨啊？ 工人階級代頭， 工人上工人黨、 啊，工人資本黨啊！嗰啲 生意，不如再搞個室內同散先咁。 係，即係咁。如果你淨係諗住就係話，我唔想打工，我唔想俾人逆市咁樣，於是乎我就去。其實又好老實講啦，你人生永遠都有老細噶啦，你去到邊都有老細，你去到邊度都有老細，你客你個客人你個 老 細。你娶个老婆又系你老细，系咪先？你生咗个女又系你老细，你人生永远都系有老细。你喺六道轮回入边，你永远都走唔出呢个关关噶。你逃避唔到老细啲， 你逃避唔到阶级嘅， 系咪先？ 大家 所以点解马克思？所以点解香港人一见到又唔满意，又或者见到有个人好无理嘅时候，你就会同佢讲老细，咁架车真系拍唔到埋去。老细，你咁样催我落车，我都系落唔到嘅。 禁区啊，老细。 点解老细会变成一个口头禅啫？就系、是、因为人 周周围都系。 即系人生，你老细就系一个专门为你带嚟不如意事。 今天我们都是老细， 咁而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前周街都 系 老细， 未有八九个都系老细，剩低就系你啦。 系咪先？喂，你调翻转头睇，你就系你阿妈个老细啦。你阿妈都想同你讲，老细，你即系要 食 翻 食咩？ 你搞呢啲唔紧要，你都搵份正职啊，老细系咪先？佢都想咁样同你讲，你点样都会遇到老细嘅，唔好逃避啊！即系我唔知点解。你我睇完嗰个节目，我最深刻就系想讲呢，想讲佢。 你咪想同秀慧分享啊？ 咩啊？ 同秀慧分享啊？ 冇啊，唔系，我哋都好了解呢啲， 好了解， 我哋都好了解，即系我哋大家都好清楚呢啲咁样，即系你系有好多嘢系，唉，我唔知点讲。 我覺得好唏噓。 唔係，因為我覺得大家有個誤，特別係好多後生仔咧，有一樣嘢誤解嘅，就係、是、你以為創業就等同係自由身，以為你係打工就係俾人係限死。 其實 唔係咁， 其實正正， 其實世界唔係咁樣運作㗎。 根本你唔做老細你就自由好多。正正，你諗下你自己盤生意，你做少一日你就少一日人工啦。大佬我做一日100蚊，我一個月都有30000蚊啦。 我呢打工拍拍攞又走。 我同你講最自由身嘅就是大學老師。 咁即係假話佢俾你哋讀書。 係啊， 唔係打工真係好自由。 是啊， 打工就 好。我话请假就请假，我根本就唔需要为我老细谂。 系 啊，打工就超自由。我屌你谂乜？我喺 TVB 写剧集使捻你嘅好唔好 睇？唔系，讲真 TVB 嘅老细都唔。 但系你写嗰个都系变成经典拍电影添啊？ 系咪先？我有捻你嘅得唔得啊？有时屌，我想讲，有时啊，成班编即系以前打工嗰阵啊，跟住喺 TVB 度开会，跟住有时咧真系开到好捻嘢噶嘛，嗰啲剧本会，跟住有时咧有我试过有同事咧，我真系好捻嚟。有个同事跟我讲话，喂阿达，咁样条桥唔通喎，跟住你知唔知我点答嘅？我话 TVB 啲剧系咁噶啦， 呢个生态系咁， 好出奇啊！ 喂，时为半夜3点几，仲喺度左捻右捻，一条桥通明唔得，我忍唔住同佢讲，算啦，走啦，TVB 啲剧系咁噶啦。 咁点？ 跟住之后大家静咗，系执嘢走，执嘢走， 睿智啊， 几自由啊，屌鸠你！ 喺广交所呢个神仙啦， 但系你而家倒翻转头，屌 TVB 啲剧唔得。 屌咁唔係啊！我做緊樣都屌啦！咁但係我覺得嗰件事同我冇關係㗎，雖然係我寫出嚟嘅，但我都覺得同我冇關係。喂，而家唔係啊！屌你 生意啦！ 喂，而家睇住要少年話屌你老味點撚樣搞啊？ 唔得喎！ 好撚嘢啊嘛，小玲你屌 你今晚就有咁講 啦！你今晚對住嗰啲局，哇條橋唔得喎，金錢師嚟喎！ 屌鳩你！唉、哎，真係，所以真係，唉、哎，我都希望大家。即系分享啦，虽然我都冇乜资格同你哋分享，但系即系一啲感受啦咁样。咁啊，最后买广告先啦，咁样咁啊，咁继续啦，年宵开档噶啦，应该已经咁啊，大家多支持。今日好阴天喎，大捻雾咁样。 寻日落雨添啊， 落雨对我哋生意好大影响啊，所以大家要多多嚟帮衬啊，咁样。咁就Levoma 系可以订啦，大家知道啦。你订几多我做几多，因为我唔係好想做好多，同埋再做可能做底啲嘢咯，嗰啲咁樣。咁就所以你想要嘅話就嚟訂，訂幾多咁留低聯絡，咁我哋就去聯絡翻你攞貨。咁跟住咧，然之後就二九搞 CT 都唔係剩翻好多啦。真係賣得好快啊！公平咩呢個世界咁樣？咁跟住就同埋檔量都掹掹地啦。我想講。档量都问问地啦， 问问地 吓， 咁你系咩？有咁样，我睇定咗势，我点解我一出两本嘅？我计埋总数定多过佢。 兩本 我計算 咗，先買多佢檔量 咯。係啊，我計算過呢啲嘢啊，老細幾等辛苦啊，淨係諗呢啲陰謀，諗陰謀鬼計，諗好諗。 唔好俾自己條僆 咁黑貓打工仔。 係啊， 但係我想講係有人買一本，買一本翻嚟試下先。 係啊，有 係有啊，我買咗幾本， 買本第二期試下先係 咪？好少啫，好少啫嗰啲咁樣。咁係總之大家就多支持啦，多幫襯。今晚繼續係八點就要去政治，九點嗰啲我唔記得咗啦。九點係咩啊？今日係 有人妻先收班， 你咪知咯。 人妻先收班同妇女民主连线啦， 妇女。 咁跟住就仲有唔系啊，仲有一个节目噶嘛，夜晚仲有一个节目噶嘛，系。 今晚系泽文定 Gavin 啊？我唔记得咗啦，要睇翻。 啊，泽文化，今晚泽文化，今晚泽文化研究咁样系啊，咁啊仲就咁啊，大家记得落嚟帮衬同埋支持我哋现场节目啦，咁样。咁至于热血公民特别版嗰一个咁样嘅 Levoma 咧，今晚都会有几个 quota 就系送出嚟俾大家去买嘅咁样。咁啊，记得留意啦。咁样，咁我哋就今日节目到此为止，我哋今晚年宵再见，拜拜， 拜拜。